虽然民国建国不到50年，可是名人的航海术已经远超过往。近海常能看见顶着大明旗帜的官船巡船，博日特接到大韩令孤身南下，就是为了减小风险。仅仅出海一个月，他在商行处收到旧部传信，大元水师正式解散，编制尽数打散，仅剩博日特这一个空头提督。他这才明白是大韩将他调出剿兵权，兵将分离，避免水师哗变。如此一来，回去他博日特便是孤家寡人，随意被人拿捏。想到这里，博日特不由叹了口气，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大元旗帜再次扬帆在四海之中。自打记事起，腾格斯一直待在一个巨大连绵的帐篷里，他想出去，宋先生却总是说时机未到。帐篷中央是腾格斯睡觉和活动的区域，空间最大，往右是母亲的房间，往左是父亲博日特的屋子，穹顶被许多红色木梁密密麻麻围绕成一个环状，中央是一具刻成几只羊角交错状的木雕，上面安置了5只黄铜灯盏，用2根麻绳升降添置油料。白日里，太阳透过布料和木梁投射在地上，光影斑驳，如同一朵巨大的暗花。到了夜里，油灯点燃，加上下面炭火升腾，四周变成一派暖红色。这时，透过帐篷竹条编织的围布，能够清晰看到紧贴帐篷之外，每隔几步就站着一名头戴帽子的守卫，他们变成了帐篷外面的木梁，任凭风雪纹丝不动。对腾格斯来说，帐篷就是他的整个世界，外面是随时会变化的影子。博日特找了一位男人宋先生教儿子认字看书，宋先生告诉腾格斯，人一离开帐篷就会往下不停地坠落，所以他在出去之前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，这种能够让他不会陷落的东西叫做学识。腾格斯长到7岁时，终于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。外面的族人都能够跑来跑去，骑马射箭，天天唱歌呼喊，还有牛羊叫声，如果是在坠落，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开心才对。宋先生反问道，你以为坠落是往下的吗？宋先生年近60，全名宋立，身着洗得发白的青色衣衫，披着一件羊羔毛褥子，面容清瘦，眼睛下面就像长了2只袋子，看起来总是没睡醒的样子。而他的2撇胡子老让腾格斯想要去捏一捏，不过腾格斯倒也不敢。宋先生说，其实灭祖是要被雷劈的。宋先生又讲道，坠，说文解字，意为从高云也。公羊传文公3年中言，死而坠也。国语，自先王莫坠其国，当君而亡之，君之过也。坠亦可解释为丧失。宋先生扭头一看，虎头虎脑的腾格斯已经眼睛发花，嘴巴微张，陷入到无意识状态。自从宋丽接手这孩子，就发现了一个怪毛病，但凡听到深奥一些的学识，他就是眼前这副模样，睁大眼，然而脑子无法理解，你说任何话都不过是从他左耳到右耳过一遍。他的身体就像是道学所说的天人合一，神游物外，若是按照汉人小孩规矩，这种听天书做派是要大家斥责，打板子罚抄书的。可腾格斯是一个猛人男娃，也是黄金家族血脉，以宋丽现在的境地得罪不起，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渐渐的，宋丽发现并非是腾格斯故意捣蛋或是偷懒，而是他身体下意识的反应，就像是面对凶兽时人会下意识的恐惧后退， 腾格斯，听到那些玄之又玄的大道理时，大脑就会处于关闭状态，等你说完，他眼中就能够恢复神采。对此，宋先生只有叹气，到底是蛮夷之辈，哪怕曾经入住中原，还是那副不通教化的德行。宋先生对于一个愚笨的学子没有任何负担，并非我宋立不尽心传授，而是他本身就不具备举一反三的才气。不，别说举一反三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有时候宋立也感到很憋屈，原本他只是一名宅居偏僻的穷书生，元人动乱，朱家人驱逐蒙人时，他恨不得亲自跨马持刀，手持家里那把秀才刀去重整山河，可结果却是他被蒙人上门掳走，仅仅是因为男人官员纷纷投诚，减员严重，他们需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男人来进行汉籍的翻译与校检。就这样，他一个想要报效国家的老年书生，莫名其妙地被带到北方塞外，被一个什么大人物要求去教一个蒙人小孩。教导的孩子也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大名鼎鼎黄金家族的血脉。黄金家族自然指的是托雷后代。然而为什么会是自己一些男人老书生去教导呢？按理讲，应该由蒙人萨满、蒙人长者来做这件事。宋丽从门口几个闲话的汉子口里听到原委，腾格斯之父博日特贵为大元水师提督，几年前被大汗派去南方出海，趁机卸了他的兵权，如今是被软禁在大帐内，禁止外出，连带被禁止往外踏足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子。对此，博日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要给孩子找一个男人先生。在五个候选人当中，博日特选中了宋丽。宋丽眼中的博日特是一个消瘦的蒙古汉子，他下颚带着一种不屈之力，眼睛平和，丝毫没有因为被囚禁几年而发狂或是神神叨叨。博日特的汉语标准的让宋丽吃惊，他说道，海上一待往往是数月，现在和那时候没多大区别，只是看不到海罢了。宋丽问道，提督大人为何选老朽呢？被软禁的官也是官，身在蒙人营帐，宋丽得保持尊重。博日特说话倒是一如大漠男儿的干脆直接，因为宋先生看过很多书，我希望我孩儿见识广而心胸阔，知世界之大，方知自己渺小。难得蒙人之中竟然有如此明事理之人，宋先生讶异的不敢再小看眼前的阶下囚。博日特继续说道，我嘛没有太高期许，只希望先生能够让我孩儿知道，这世界不仅仅只有草原荒漠，还有林冠大山、深潭高涧、湖泽大海，就如汉人所说，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博日特既不为自己出师未捷身陷囹圄而自怨，也没有被窄小的帐篷压住性情。除去那次之外，博日特很少说话。宋丽发现他成天都坐在自己帐篷里奋笔疾书，桌上一张张的都是海图，这位水师提督竟然在凭借记忆标注海图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了航海路线、危险区域、季节影响与每年风力状态，他都写得一清二楚。不提其中准确与否，光是这份记忆力就让宋丽艳羡不已。然而这份记忆力并未在腾格斯身上看到分毫。腾格斯每天最爱听授课完毕的评书环节，这时候宋丽会讲述一些野史记闻，比如三国群雄记、五代十国、唐代豪侠传、宋代诸多名人轶事。腾格斯听得专注无比，眼睛都不眨，呼吸都很小心。宋丽好歹满足了一把读书人的虚荣。接下来他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 送一本杂记给年仅七岁的腾格斯。那本书叫《梦溪笔谈》，是宋代名臣沈括所著。先生，俺发现沈括可了不起了，天上地下都知道，他一定是36天罡72地煞变的。望着一脸渴求的小男孩，宋礼一阵头疼。这小子口音越学越怪，原本还算是标准的汉人腔，由于听多了绿林好汉的事迹，特别喜欢江湖好汉那一类，36星宿72地煞倒是背得滚瓜烂熟，嘴上动辄称俺乌那汉子贼丝鸟，说得比谁都溜。气得宋丽第一次挥舞自己的卡书尺去打他，腾格斯也傻，被打也就呆呆站着，打完了又活蹦乱跳。宋丽算是搞懂了，腾格斯的愚笨只是表现在他毫无兴趣的方面，坊间俚语黑话是一学就会，加上他还要在博尔特那里每天学习母语，自己胡乱组合，说出来的腔调十分怪异，听起来活脱脱是一个打劫的山野贼匪。偏偏他这个年纪学会之后怎么都忘不掉，让宋丽后悔讲了那些杂文。听腾格斯提起沈括，宋丽倒是神色稍缓，比起宋江之流盗匪，沈括是正儿八经的士人，学学沈括也是好事。沈括一身所学博杂，擅长天文、术数、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方志，偏偏每种都能够言之有物，是少有的全才。然而宋丽对沈括倒也并不推崇，他更希望腾格斯去学岳飞、韩世忠的忠义勇猛，哪一天突然开窍、精益加强，也可以朝着儒将方向前进。如今名将名臣的影子离腾格斯越来越远，腾格斯对宋丽说道：先生，俺想取个男人名字，就叫沈瓜，先生觉得咋样？宋丽看了腾格斯一眼，这小子年纪小小的就想要学沽名钓誉，明明是照着沈括的阔字去凑，强行想要沾边。腾格斯有些心虚的又说道：俺是真佩服沈括先生的。这个时候一直未曾干扰宋丽授学的博日特出现在帐内，他叫了一声：腾格斯。腾格斯欢快地朝父亲跑去，却被博日特一脚踹倒在地。博日特冷眼比你年仅几岁的儿子，丝毫不顾旁人在场：腾格斯，你懂什么叫子孙吗？成吉思汗子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如果有下次，我博日特就没有你这种懦夫儿子。提督没管自己倒在地上的儿子，扭头回到自己屋中。宋丽这才赶过去一看，腾格斯竟然被踹晕过去，他赶紧猛掐腾格斯的人中，好一会儿腾格斯才醒过来，眼中迷茫地说： 阿乌怎么了先生？俺怎么睡着了？ 阿乌是一句蒙语，意思是父亲。宋丽违心地答道： 啊，没事，博日特大人只是给你展示一下摔跤当中下盘的重要。 经过这一次，宋丽发现腾格斯虽然体质不差，可是与那些成日到处御马狂奔的正统蒙古孩童依旧不能比，从习性上他更像是男人儿郎，没有那么多暴躁与狂肆，显得有些宽厚，看起来傻乎乎的。于是宋丽想了法子，托外面的士兵搞来木头、石头、铁块等原料，好在关于物资上依旧是黄金家族标准配备，供应充足。独自生活在塞外让宋丽与中原读书人不同，他必须掌握很多技能才能够在人烟稀少的大漠中生存下来。几十年来他一边读书，一边充当过木匠、账房、启蒙先生、胡强匠人和厨子，他年轻时甚至还跟胡人学过搏击，用以防身。正由于体验到塞外日子的辛苦，宋丽无时无刻都期待王师重新统治中原，自己一身本领也能够报效国家。当然 现在不提也罢。宋丽先是在毛纸上画了图形，计算好量度与机关尺寸，然后开始用锯子和刀制作他构想中的东西。在一旁大声朗读《论语》的腾格斯全程瞄着这一边，宋丽也没工夫去管他。只要腾格斯还在不停地念着写着，很多东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脑子。这种笨办法对于腾格斯来说反而是最合适的。大概花了一个月功夫，宋丽总算把图画变成了真实器具。他揉着酸痛的老腰，满意地看着眼前的木人。木人的高度比成人略矮，比腾格斯要高一头，头部椭圆，身体宽胖，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肚子拖到地上的壮汉。边缘之处他特意用铁皮包裹打磨光滑，避免让人受伤。两只可以旋转挥舞的手臂也包裹上铁皮，控制手臂的特殊机库缠上牛筋，在木体人肚子里交汇，最后形成一个蓄力发条。宋丽用毛笔把木人的面部勾勒出来，两只眼睛，一只大鼻子，嘴巴周围络腮胡须，如此这个木铁人就完工了。宋丽示意腾格斯靠近碰触，说这是木铁人，为了训练你的搏击，从今天起你就和他练习。年轻时宋丽听胡人所说，在屋里做过一个木人，每天通过击打木人来模仿搏击，很是有效。在原本基础上他又改良了一些，一边让腾格斯能够学到更多的内涵。腾格斯的手指才戳了戳木人身体，木人的双臂突然转动起来，啪啪啪狠狠打在腾格斯脸上，如同风车一样的转速让腾格斯被几拳砸倒。到宋丽把腾格斯拉开时，腾格斯的脸已经被打得通红，鼻血直流。腾格斯挂着两道鼻血看着宋丽说道，好厉害啊。帐篷里的博日特听到怪异声响也走出来，看了看宋丽和腾格斯，又看向木铁人。博日特略感意外地问道，你会做木工？宋丽答道，啊，略懂略懂。宋丽还担心自己揍了提督的儿子会遭皮鞭，没想到水师提督重点根本不在儿子身上。即便如此，宋丽还是解释说，之前看到腾格斯体质不差，不过并不会技巧，因而做了一个木铁人让他练习摔跤和搏击。博日特苍白的脸少有的露出了笑容，他微微躬身说道，啊，很好很好，您费心了。宋丽忙不迭地回礼。博日特又对腾格斯说道，腾格斯，对老师跪下。听到父亲的号令，腾格斯一下子跪在地上。博日特望向宋丽，双眼澄着地说道，宋老师，大概你也清楚我如今的处境，你能够真心为我而考虑，我博日特无以为报。这把刀曾是先父从琉球一位武士手中缴获，上刻剪虎，也有人叫他虎眼，甚为锋利，以此作为拜师礼，还请宋师不要嫌弃。宋丽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他原本想着大概就这么在蒙人草原上混过这一辈子，懵懵懂懂他手中就多了一把短刀，整个刀身小臂般长短，刀柄上缠有丝绳，刀形狭窄椭圆，刀刃亮银如水，刻有刀名的汉字剪虎，刀尖三角状剑通打磨光滑，一看就知价格不菲。宋丽倒也见识过日本武士，这是武士用以近身肉搏时使用的。第一个让他意外的是，没想到软禁提督的人竟然允许他佩戴兵器。第二个没想到的自然是那声不同于先生的老师。